起床了，该起床了，快点洗澡刷牙，准备早餐，红茶还有牛奶，再做个炒蛋，烤三片黑麦吐司，跟指挥官两个人分着吃。跟指挥官两个人。胜利时钟这个鬼东西，明明累得要命，结果还是醒了。不晓得指挥官现在会不会准时起床呢？指挥官，7点了，赶快起床，早餐已经做好了。 我求求你，再让我睡5分钟，不，4分又30秒就行了。不，4分15秒了。 怎么搞的嘛？怎么老是赖床啊？身为指挥官，如果因为赖床迟到，你说还能要求部署吗？ 就算没有指挥官，士兵也可以正常作息啊。 敌人已经打过来了啦，如果因为你贪睡被敌人突袭打了败仗，后世历史学家一定会笑你是个笨蛋。 敌人也还在睡觉，我看后世历史学家应该也还没出生吧。完了，至少在梦中可以见到和平。 指挥官，指挥官现在怎么样了？ 当士官的如果太早起床，恐怕会让下士跟士兵觉得不方便。 会有这种事吗？ 你是说杨指挥官？而发战役的时候，他还是个中尉，连黑色扁帽也戴不好，看起来就像是个刚出道的小伙子。当时指挥官刚刚逃走，而发那些人都把他当成是被遗弃的落魄军官，表现出非常鄙视的态度。不过当时的他的确没有理由被人尊敬。其实我一直在想，像这么一个既无助却又骄傲，经常军服也不脱就窝在沙发上睡觉的人，早上起床一边自言自语，拿起没涂奶油的吐司就想咬的男人，如果说连我都不去喜欢他，恐怕就没有人会喜欢他了。其实我所喜欢的从来就不是什么英雄名将，说不定是我有先见之明，懂得慧眼识英雄吧。 我想你说的对，你说了没错，菲利加上尉，只不过杨指挥官怎么想我们都不知道就是了。 少尉，原来你在这里啊，该吃早饭了。 嗯，这是在船上吃的最后一餐了。 是啊，那边就是废沙了吗？ 嗯，只是不晓得是我们的敌人还是同志。 米兹少尉，今后你还有很多东西要学呢。以前你好像立过功，不过那点功劳在我们这里完全没用，如果你还心存侥幸心理，最好把它给忘记。 是，你的提醒我一定会牢记，我想以后还有很多不周到的地方，请长官多多指教。 好啊，你还挺会说话的嘛，年纪不大，人倒挺机灵的。 少尉，你脖子很酸啊。 这里果然是敌人的地方，就连事务所内部啊也是这个样子。 事务所内部，这边的人多半是多留尼派的吧？ 我看以后啊得要更小心才行，万一犯了什么错误，我怕会连累杨指挥官呢。 他长得好帅啊，可是样子太嫩了。 怎么回事啊？ 没有，我刚刚想到，要是波布兰少校在这里的话，他会怎么说呢？过去那边看看吧。 哈，欢迎光临，这套衣服真的很配你啊。这套衣服啊，其实要看人穿，不过穿在你身上真是好看极了。 太贵了吧？ 先生，你开玩笑吧，这种货色卖这个价钱，算起来还是我们吃亏呢。 这件衣服上个月不是还便宜20马克吗？ 我看你是记错了，那你看看电子报好了，物价指数的变动上面记得一清二楚呢。 我就要这件了，麻烦开张收据给我好吗？这里的物价的确很稳定，东西品质也很不错，加上没什么重大事故发生，整个社会和经济体系当然也不可能变坏。 跟我们国内还真是有天壤之别。 我们那里啊，不是有人流血，有人杀人，就是有人专吸别人所流的血，简直什么人都有。 接下来想去哪里呢？我们是不是应该按照惯例去帝国外交事务所拜会一下？ 居然跟敌人同在一个城市，哎，真是不可思议。 刚才你应该从里边看见了吧？那些跟踪我们的人应该已经回报了。我看啊，我们还是回去宿舍好了。你别忘了，明天还有一场欢迎会呢。杨指挥官以前的例子让我知道，那将是一件吃力不讨好的工作，还是早点休息吧。 少尉，您对贝沙的印象怎么样啊？ 你问我啊？我觉得这里的街道非常的干净，到处都是宠物，而且每只都还很胖呢。 想不到你所注意到的是这些地方啊。 对贝沙的女孩子印象怎么样啊？ 个个都很漂亮，而且每个都很活泼。 哎呦，少尉真是观察入微呀。 你知道吗，我们贝沙从美貌的小姑娘一直到行星改造系统，什么都有，只要出得起价钱，什么都买得到。不过如果是少尉，那就不用花钱了，一个笑容女孩都被你迷死了，真的很让人羡慕哦。 我会努力试试看的。不过说到买卖这回事，我听说费沙走廊甚至费沙的自治权已经卖给帝国军了，这一点让我非常的担心呢。 嗯，你说什么？ 我是说我担心费沙会不会把他的走廊也当成商品卖给帝国军呢。 嘿，米子少尉啊，你的想象力未免太丰富了吧？帝国军呢？不可能的，你担心帝国军会经由费沙走廊进攻同盟境内吗？这简直是个天大的笑话。不过，我认为啊，少尉你的想法未免太天马行空了。费沙走廊是一片宁静的大海，现在只有客轮跟货轮经过，从来没有军舰从那里经过的。 这是什么人所规定的？ 什么人规定？ 只要是人定下来的规矩，当然就会有人去破坏它。尤其是帝国的莱因哈特·罗格兰公爵，这个人做事一向就不按牌理出牌。这位罗格兰公爵为了打赢跟征服别人，难道不会破坏那些传统或者不成文的规定吗？你说什么人敢保证一定不会发生这样的事情呢？ 啊，有可能吗？ 不会这样啊，这太危险了吧。 我一直以为就算罗格兰公爵有这样的野心，费沙人也不会眼睁睁让自己的国家被出卖。不过 你说费沙会把自己卖给帝国，这种推测未免太大胆了吧，米兹少尉。 太大胆了？我认为对费沙来说，独立或者形式上的独立，这些都并不是最高的价值， 至少应该很接近才对吧。这一方面你可别过分低估我们，米兹少尉。 米兹少尉，你应该是来参加酒会而不是来发表演说的吧，别忘了你的身份。哎，各位不好意思得罪你们了，米兹少尉太年轻，千万别放在心上啊。 看样子杨威利恐怕已经知道我们的构想了，现在该怎么对付？ 那又怎么样，他根本一点办法都没有。 他会没有办法吗？再怎么说这小子的确跟参加酒会的来宾说了很多不该说的话，我看有些人就算喝醉酒也会把这些话记在心里，要是这些话被一些有政治野心的人利用，到时候我们恐怕会有麻烦。 现在说这些太迟了，这些都不用你担心。 就算我担心也不是为了你呀。最近怎么样，德古斯比主教身体还好吧？酒、麻药还有女人，你要的是这个世界上所有的快乐。就算你是主张禁欲的宗教家也不例外，只不过身在地球的总主教殿下不晓得能不能原谅你这种放荡的行为。 是你逼我吃那些药的臭小子，是你用卑劣的手段逼我吃下那些药，把我推进堕落的深渊里。你这个亵渎上帝的坏蛋，你总有一天会得到报应。 到时候你可要通知我呀，看看我到底是会被雷劈死，还是会被陨石击中。 难道你不怕受到正义的谴责？ 正义？鲁道夫大帝如果手段够正当，就不会成为宇宙间的霸主了。鲁宾也不是因为有完美的人格才能够坐上自治区首长的宝座。到最后，只有最有力量的人才能得到胜利。统治的原则是力量，而不是正义。要是你有力量的话，也不必害怕总主教了。所以我说，我对于宗教上的权威一点也不在乎，这些都让你独享好了。 不管在哪一方面，只要能够成为世界的领导者，又何必嫉妒别人呢？ 你在说些什么？我完全听不懂。 你还听不懂？我要把地球跟地球教团全都交给你，我要把鲁宾给干掉，让你取代总主教的位子，以后不再是他们的时代。800年来地球上的恩恩怨怨就让恶魔把它吃掉吧，以后是我们两个的世界了。 你还真是一个不知死活的笨蛋，居然以为凭自己的野心跟无知可以对付得了总主教，这简直是个笑话，而且是个最下流的笑话。是条狗就应该做狗做的梦，别以为可以对付得了大象，这样才不会害了你自己，懂不懂？ 你想笑就尽管笑吧，德古斯比主教，我已经把你的丑态全都录下来了，要是你不肯帮我的忙，这些袋子我一定会好好的运用。这种方法虽然是老套，不过就因为有效果，所以大家都喜欢用，大家经常用就成了老套。我劝你还是尽快做个决定。 狗东西， 什么？你是说已经有100多个人丧生？ 没错，这次演习一直是以实战方式进行的，总共有超过400万人参加这次演习，死了这么多人应该还不算多吧。此外，属下打算透过波代克把进军一线轮的消息泄露出去，不过波代克也要求我们保障他的地位。 要是能够征服同盟，费沙走廊将会成为比现在更重要的通路，我可不希望到时候只能够间接统治费沙，这一点你应该了解。 如果费沙能够成为我们的直辖区，那当然最理想了，不过这并不符合马基维利主义让所有费沙人全部痛恨波代克的原则。 我懂了，那也没办法，为了让波代克负起维持治安失败的责任，看来只有暂时将自治区首长的宝座让给他了。 遵命。 这一天，诸神的黄昏作战计划的人事命令公布了。 首先派3支舰队前往耶希伦走廊，派往耶希伦大军的指挥官由一级上将罗塔尔担任，副指挥官由雷内肯普和鲁兹两位上将担任。这项举动将会使全宇宙的注意力转移到耶希伦，我们就利用这个机会一举控制费沙走廊，进攻同盟。这项任务就交给敏达来负责好了。第二阶段负责人妙拉上将， 这是刚刚养好伤的妙拉恢复军职之后第一次出战。一向擅长打硬仗的妙拉这次被安排在米达之后出征，充分显示出莱因哈特人事安排之妙。其实妙拉本人很希望借参与伊希伦战事的机会一雪往日之耻，只可惜 第三阶段由我亲自指挥，直属部队由亚特林肯、布拉斯契、卡纳普、克留曼还有杜奈杰等5位中将指挥的舰队， 总旗舰伯伦希尔上还有参谋总长兼一级上将欧贝泰，首席副官舒奈德少将，次席副官卢肯上尉，近卫队长基斯林上校等人。除此之外，机要秘书西达马林也被授予中校职位，登上伯伦希尔舰。 第四阶段为史坦梅兹上将，第5阶段华伦上将。 万一帝国军入侵同盟境内之后，费沙走廊遭到封锁的时候，第四阶段的舰队必须负起掉头排除障碍的责任。至于后卫第5阶段，负责的是联系费沙走廊跟帝国本土的工作。此外，比登费和法兰2位上将的舰队这次都是候补兵力，必须要随时待命。他们2位的舰队以攻势凌厉见长，如果碰到必须要痛击同盟军的关键时刻，应该能够发挥相当的作用。 唯独伊希伦方面舰队的工作就交给艾森纳上将。 艾森纳虽然没有建立过显赫的战机，不过在扰乱后方声东击西战略还有支援登陆各方面一向都能够圆满达成任务，也从来没有让莱因哈特失望过。 任命凯斯勒上将为帝都防卫总司令，麦克林上将为后方指挥官，2位都留在奥丁。这次战事从罗塔尔指挥的舰队进攻伊希伦开始，日期定为帝国标准时间11月5号。 这些情报当中，只有跟伊希伦方面大军有关的部分被公布出来， 目的是希望消息能够经由费沙传到同盟。 目前的情势可以说相当严重，不过我们有个坚不可摧的要塞，再加上一个常胜英雄，我看帝国军是绝无可能侵入同盟。 对对对， 没错， 太好 了，我们可以放心。 就是的，文员长， 有什么事吗，总司令？ 我实在是没办法像在座各位一样，光是坐在这儿就认为春天一定会来临。伊谢伦的确是一个坚不可摧的要塞，没错，我们确实也有个常胜英雄。不过我想帝国的罗格兰公爵绝对不可能毫无准备就敢向我们挑战，我们应该要考量到这一点。 指挥官，你到底在担心些什么？ 我担心的是这次帝国进军伊谢伦可能只是声东击西之计，敌军主力部队的目标会不会是费沙走廊？ 听了比克谷指挥官的见解，真的是不同凡响。不过我认为费沙不可能放弃政治上的中立以及维持了一个多世纪的传统进而跟帝国结盟才对。 首先，万一费沙这么做导致帝国比现在更强大的话，那不是会威胁到费沙本身吗？这一点他们应该会想到才对呀。更何况费沙在我们同盟投入了相当大的资本，也保有各种权益，万一同盟遭到帝国并吞的话，他们以往的努力都会化为乌有。你想他们会吃这种亏吗？ 对，说的没错， 说的没错， 大家说的没错。费沙的确在我们同盟投下了不少资本，不过他们是投资在同盟各行星的矿山土地跟企业上，而不是同盟政府本身。对费沙人来说，只要他们投下的资本得到了保障的话，就算同盟这个国家瓦解了，一样也是无关痛痒。或者大家的心里认为费沙也对我们同盟政府投入过任何的资本吗？ 你想说我们的政府高官向费沙政府收受过贿赂吗？指挥官，我劝你讲话还是小心一点好。 就是 胡说什么，跟谁都不知所云呢。 不管怎么说，指挥官的顾虑可以说是一点根据也没有。既然没有真凭实据，那就是空谈而已。 就是嘛， 就是 莫名其妙。 这样吧，关于保护伊谢伦走廊这件事， 我看干脆要求杨指挥官加强防守不就行了吗？ 如果杨指挥官有任何需要的话，我们会随时提供军事上的补给给他的。 那就这么办吧，如果没有其他的意见，今天的会议就开到这里。 对不起，杨。 我想到了一个办法，就是在敌人接近之前先出动舰队，在走廊内埋伏，等敌军攻击我们的要塞时马上从背部还击，把他们逼进雷神之锤的射程之内，一举消灭他们。 原来如此， 这个办法也许是很有效，不过要是不晓得敌军什么时候靠近，那就没有用了。 你说的没错， 按照现况来看，要是上面肯追加监视卫星群，说不定可以办到。 监视卫星群自从秃鹰之城来袭那一次被毁掉以来，现在只有靠舰队进行侦查了。 追加预算的案子到现在都还没有核下来，我们已经三番两次向委员会提出申请了。 他们对杨指挥官有成见？ 不，目前的问题是在于处理国家事务的效率实在是太差了，而且这种情况以后将会越来越严重，不光是困难，人事费用也会越来越高，这些事国内一点都不了解。 他们就光只会要求我们加强警戒而已，总之现在只好加派人手进行监视和侦查了。现在情况怎么样了？ 尤里西斯号已经出去巡逻了。 我们的舰长到底怎么回事啊？最近老是愁眉苦脸的。 我看他是因为升不了职吧，会不会是跟老婆吵架吵输了？ 我听说是因为玩牌输给波布兰上校了。 不是了，输牌是真的，不过是输给仙寇部少将。 拜托，有可能吗？ 不会是真的， 不可知道。 真的假的？ 乱讲嘛！ 你们大家都错了，舰长是因为爱上尤里安了。你们大家知道，尤里安呐、被派到费沙担任武官去了吗？单恋对象走了，舰长当然心情不好啊。舰长这么可怜，大家就对他好一点嘛。失恋可是很痛苦的。 啊、敌舰出现了，敌舰多到数不清，根本没有办法统计， 怎么办？要不要跟他们打？ 笨蛋啊！我们伊谢伦舰队是永远不败的，他之所以不败是因为从来不打没有把握的仗。哦，你们大家还在干嘛？还不赶快逃？还在拖拖拉拉等死啊？ 进入敌军的警戒网了，要不要追下去？ 不用了，让他们回去大肆宣传吧。更何况我们的敌人并不是一艘战舰，我们的敌人是杨威力还有伊谢伦要塞，只有碰到这样的对手，我们大家才会斗志更高。 是， 我们大家就把它当成自由行星同盟响起的安魂曲第一节吧。 今年春天秃鹰之城要塞攻打伊谢伦的时候也出动过庞大的兵力，看来这次规模还要更大。 杨指挥官，我看这一次只是罗格兰公爵战略的一环而已吧。 嗯， 指挥官，照我看以后还是别让尤里西斯出巡了，他每一次一出巡啊，都会把敌人给引回来。 这就见仁见智了，只要尤里西斯出巡的时候，我们大家就会比平常更提高警觉，这样反而会更有效率的。总之大家各自按照规定进行战备部署吧。 真是说不过你。 走了走了走了。 指挥官， 并不是我说大话，就算敌人兵力再强大，伊谢伦到最后还是守得住的。伊谢伦完全可以自给自足，我看应该撑得下去。不过万一帝国军借着突袭费沙走廊，使海尼塞和同盟其他地方陷入危机，上头又无视于这边的状况强行要求支援的话，到时候真不晓得该怎么办了。从背后捅我们一刀的自己人，比正面来的敌人要可怕的多了。 可是万一上头下令这么做，指挥官也没有办法不去救援吧。 说的没错，只不过要是我们糊里糊涂的撤退的话，最差的情况是伊谢伦沦陷，到时候说不定还会被敌人追上，打得我们无路可逃 啊。恐怕到那个时候想离开伊谢伦都不容易了。 嗯，这一次如果疾风之狼米达出兵攻打我们，那只要我们一离开伊谢伦，马上就会遭到敌人前后夹击，光在这边担心是一点用都没有的。上尉，哦对了，我想起来了，马上通知海尼塞，就说敌军来袭，另外再去帮我通知他们，这次的攻击并不是所谓的单一行动，这次行动还牵涉到了罗格兰公爵进攻伊谢伦的战略，所以要求他们加强费沙方面的防卫工作，懂吗？ 是。 其实这么做也没有用，只不过是尽尽人事罢了。比克古指挥官他在海尼塞孤军奋战，我们大家总得给他一点精神支援吧。 宇宙历798年，帝国历489年，标准时间11月20号。奥斯卡·罗塔尔率领的36000艘帝国舰艇攻入伊谢伦走廊，为诸神的黄昏战役点燃了第一把烽火。 开火！ 罗塔尔的率领之下朝着伊谢伦进攻，这是一场空前激烈的攻击，杨威力面临强敌觉得疲惫不堪。下一集银河英雄传说，军号吹响， 银河的历史又掀开了新的一页。